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这个样子的清晨，主要我们看见阳光灿烂，主要有春天的气息。主耶稣，我们也将我们这一生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常常向我们吹气，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有那新生的样式。主，我们再一次来读以西结书，愿主你借着作者向我们说话，使我们真的是能够有那崭新的样子呈现在你的面前，一生蒙你的悦纳。继续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使我们听了领受了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茁壮的成长。主耶稣，我们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们。这个就是上一次哈，我们在思考问题，我们再来到了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问题哈。这个思考问题，第一个就是人生苦难的最终才要彰显的是什么？我们人不会说是都一帆风顺哈，当然会有关关卡卡。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神到底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他到底要说什么呢？要对我们说什么呢？要对我们周围的人说什么呢？以西结是以什么样子的意念完成神的托付？那我们可以知道的话，我们就向以西结先知来学习哈。虽然学习的没有以西结先知这样好，可是呢，总是可以向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模范啊。信徒应当如何面对亲友的死亡？我心想，人生最大的苦难就是看到我们所爱的人面临死亡。我们的亲人哈。然后信徒的帮助从什么地方而来？这就是三个问题。那等到我们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回顾他们的问题哈。好，上一堂我们将那个以西结书的大纲走了一遍哈。最主要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神审判以色列，就是犹大国的罪孽哈。第二个就是他审判列国。第三就是神依然安慰他的圣灵哈，这个神要再来复兴复兴他们的国，复兴他们的人。所以我们讲完了之后，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以西结书它里面所讲的一切的象征、比喻、预言。那我们没有办法看完所有全部的这些寓意，可是呢我们就看一下这四个意象到底在说明什么事情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借着以西结书他看见的，就是首先他看到四活物以及这个宝座的意象哈，就写在第一章。他在第一章这个地方他说，当他30岁被呼召出来做先知的时候，他在这个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然后天就开了，他就得见了神的意象。他得见神的意象，我们来稍微读一下好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经文到底在讲说什么哈。好，我们就读这些，读到20，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可以看得到哈，伯父母啊。好，1、2、3，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的火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折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临往哪里去， 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论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跳转。至于轮往，高而可畏。四个轮往周围满有眼睛，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当我们读完这些，好像都不太清楚啊，什么东西。可是呢，在这个地方他就讲到了两个，就是灵哈、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轮也往哪里去。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知道他们都是由着这个灵所支配哈。在下面我们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再来读到读到28节好了。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洪浪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象。又见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好，所以在这个我就找了一张图，可是这是人所能想象把它画在这个地方，可不见得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读完了之后，我相信弟兄姐妹想要把它变成一幅图画的话有点困难哈。好，所以就在这个的里面呢，以西结得见神的意象，意象所要强调的就是神他自己以及神自己的作为。好，所以当我们读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神自己超乎了我们所能理解的，所能想象的，所能描述的。好，虽然我们看见有各式各样的图，可是呢，在这样子的这个解释，这些文字的里面，最主要就是强调，其实神自己是我们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力。好，然后呢，强调他的作为，他这些活物，这些轮子，都已经超出人所能够理解的，人只能用我们有限的文字，有限的能力把它说出来，把它画出来而已。所以神本身超乎人的一切能力所能够知道的。所以在这些的这个作为的里面，神所要强调的就是他的作为以及他自己。所以呢，当以赛亚或者是耶利米以西结他们得见了神的形象之后呢，神向他自己显现了之后，就预备他们出来传讲神的话。神向以西结显现哈、是要他得见神的荣耀，将这个荣耀跟尊贵的属性传达出来。所以呢，在这个的里面呢，以西结就让我们看见神是坐在他审判的宝座上，反映神要审判他的属民。所以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解释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神在猛烈的风中出现了，出现了之后，他的宝座是放在一个平台，或者是呢是被活物抬着的 啊，然后这就表示神啊出现是要在地上啊行走，是要在地上审判他自己的，审判他自己的啊子民哈、啊。所以在这个的这样子的形象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神是啊可畏的神。说同样的形象也出现在第八第九章那个地方哈，就是我们看见神的宝座离开了圣殿。好，为什么他离开了圣殿呢？因为我们后面会看见哈，就是为什么他能够离开他自己的殿呢？是因为百姓把他逼走了，因为百姓玷污了他的圣殿，所以他就登上这个流动的宝座哈，放弃了，我们是人这样讲哈，流动的宝座有轮子嘛，然后他就放弃了啊他的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就让耶路撒冷啊这个啊任他自己受难，受到列国的击打啊。所以在后面呢，我们就看见为什么神啊，离开了他的耶路撒冷，他的圣殿。所以在这个地方啊，第二个意象啊，这个神要以西结看见的呢，就是众民玷污了他的圣殿。啊，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就知道哈。他说第六年六月初五的时候，他都有日子，在旧约里面一如果写到了日子，就是表示。这个东西是神所纪念的，神所看重的，所以有地点有时间都给他记下来了。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的面前，可是在那个时候呢，耶和华的灵就向我显现，把我提出来，他又说他又来了，我观看，看什么了呢？见有一个形象仿佛火的形象啊，又看见神的这个样子了。刚才我们也读到这一节了，对吧？然后呢，他看见是什么呢？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的门口。我弟兄姐妹记着哈，朝北的这个内院的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等一下，后来我们就看见在北边的这个门啊，到底是要干什么的地方啊？他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是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有偶像的座位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惹神呢、啊，惹动祭邪的，这个惹动神祭邪，就是神是祭邪的神，他惹动了神，因为他在圣殿中。有偶像的座位在里面啊，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你看本来是有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这个时候呢，这个圣殿神还在啊，啊，可是在的同时，在北院的门口就有了触动主怒的偶像，神已经把秋坛不人民呢，已经把秋坛建在那个地方了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又讲哈，神对我说，人子啊，他跟他说了，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这个祭邪的偶像啊。神又对他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而可憎的事。所以在这样子的这个解释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子理解哈。圣殿虽然固然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可是却是神的家。你的圣殿如何？圣殿是什么？圣殿是一个啊，弟兄姐妹都在一起的地方，就是一个圣殿，是吧？啊，教会嘛，哈，就是弟兄姐妹所有属神的子民聚在一起，就是一个教会。教会 如果有一个可行的地方，就是叫圣殿。他虽然讲的是外面的圣殿，可是呢，在启示录我们知道，我们就是神的殿，是吧？啊，所以在我们看完这些意象的时候，我们就要反思，我们的殿如何？啊，就要想到这个啊，是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惹动了神的怒气，使神远离我们的这个殿？他说除了这个之外啊，不仅有偶像之外，还有更厉害的来看啊。然后他领我到院的门口，我又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里面所行可憎的恶事。他就进去了，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的爬物啊，有走兽啊，以及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所以在他的内心还有更严重不讨神喜悦这些祭邪的偶像，这些惹神怒的偶像。所以在这些像的前面有以色列家70个长老站立啊，他们的祭司这个撒巴尼啊亚撒尼亚也在里面，祭司长老也如此，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所以讲到这个香炉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香炉只在神的面谁的面前点燃啊，可是呢他们在这些偶像的前面手拿着香炉。你们记得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他们那个地裂开了，对吧？这些利未人他们那边讲了什么？掉在这个地底下，他们手里面拿了什么？香炉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些人手拿着香炉，然后站在这些偶像的前面啊。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可是耶和华在这个地方他还没有离开啊，这个时候还没有离开。可是呢，就像那个转动的轮子，轮子上布满了眼睛，神就在云中，神就在啊这个里面，神就在你的旁边，就在地上行走，神在圣殿啊。所以神依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离开啊。之后啊，他又说还有更厉害的，哎呀，就是好多。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他们斯哭泣，为他们所祭拜的偶像哭泣。然后呢，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个更可憎的事。所以一层一层啊，所以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在耶和华的殿口廊子中啊，大概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所以这个东门啊很重要，在这个东边他们是在拜太阳啊，拜日头的。我对他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天行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所以在这个地方，在第二个意象的里面，结果就是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 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所以在这个第二个意象里面哈，先知为什么这样子的宣告？先知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个一个基础在他的身上哈，这心里面就是我们从前出来在那个立位记里面我们所讲的哈，立位就是圣洁之名嘛哈，所以在立位的26章，如果你们回去看，从14章14节开始，在那个地方呢就提供了审判的基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圣经的我们来读一下吧，我们读一下这个立位记26章14到33节。我们读一下，找到了就请来读。立位记26章14。14到33节。好长啊。我们就读到14到19节吧，好吧，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令你惊慌，叫眼干闭，眼神消耗的，你们也要白白的杂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管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负你们的天和铁，待你们的地如同。好，我们继续读20。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好，他这个一直讲到33节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神审判他众民的一个基础哈。好，所以刚才我们所看见有4项哈，他看见在耶路撒冷里面依然有秋坛，好，然后这些百姓他们敬拜神。就是有神庙的敬拜，神庙的敬拜表示什么呢？神庙的敬拜就是献婴啊，说在那个时代他们就是把他们的婴孩这个烧了，就献给神啊，这种惹神怒的敬拜啊。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些拜偶像的地点呢，还有这些不洁净的这些图画画在这个圣城的里面哈。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执政掌权的，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属灵的人士，他们对耶和华不忠，对吧？然后百姓用这些异教的方式来敬拜神。再后来我们看见其实犹大国在后期的时候，他们却要去向埃及求救，他们忘记了埃及，他们是出埃及的一群圣洁的子民，神呼召他从为奴之地出来的，是从埃及出来的，可是他们现在又回去了，要向他们求救，要跟他们联合联手 所以在这样子里面，他们政治就希望能够依靠埃及，他们忘记在他们的城中有一个可有大能的这个可畏的神，所以他们依然向不敬畏神，藐视神啊。所以第三个呢，第三个意象我们看见哈，就是虽然在那个长时间的不敬畏神，长时间的惹怒神，在第八第九章虽然达到了一个高峰，可是在这个的里面呢，神知道他们这些罪是来自异教，来自周围的环境啊影响啊，所以呢在这个的时候，虽然他们惹神怒，可是呢神在37章这个地方，神依然展现啊他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啊。在他们被掳之后，神所讲的话只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犯罪的人必定死，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公义的人呢，行公义的人必定活，很简单吧，很简单啊。所以呢必定活，在这样子悖逆的民中，一定有些公义的人士，一定有一些敬虔的人，所以呢在这个的里面，神依然发他的慈悲啊。在这个地方他说枯骨复生，就是写在37章这个地方，枯骨复生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耶和华的灵啊，在耶和华的灵里面啊，他说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枯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啊。然后他就要以西结对着这些骸骨发预言啊，他们就起来了啊，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在这些的里面人都无法做啊，只有神可以为他们成就。之后37章在后面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这样子成就了。因为他依然信实，他依然坚守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再过来也不在他的灵进去的这一批心灵，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因为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啊，所以呢他要玷污他自己的时候，圣灵就提醒他。可是在希伯来书啊4章的时候，4章2节那边好像有说啊，我们来翻一下哈。虽然这边讲是神的灵在里面使我们如此啊，可是希伯来书在这个地方他讲，我来帮你们读哈。希伯来，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要跟我们的信心啊联合在一起，要产生行动。所以在这一段希伯来书这一边讲的，用我们的信心要有行为出来，是在乎我们啊。所以这个玷污，虽然这边讲的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们不再玷污了，就表示神的灵提醒我们说，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人也要将符合你信心的行动拿出来 这是人的责任。所以你们经过是100%的神啊，然后是啊100%的人的责任，是吧？所以你要有信心，信心要有行为出来。所以他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所，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不跟他们有关系，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在希伯来书这个地方啊，他所讲的就是像是啊亚伯拉罕，他有信心也有行为。拉合，你说哎呀，亚伯拉罕以西结他们都是伟人呢、啊、跟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平民老百姓啊，我们总是有软弱，这是对的。可是你看拉合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可是他因着听的他的信心就出来了。好，所以12个探子这件事情，民数记多少人出埃及啊？200万人。多少人进迦南？同一代人多少人进迦南？只有2个人。所以他们的信心就是约书亚跟迦勒，他们的信心跟神的话连在一起就进去了。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说今天的我们的信心呢，我们相信神，我们就要把这个信心拿出来有行为，不要害怕啊。好，然后再讲到大卫啊，他说我的圣殿在以色列人中间要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所以这些我们就可以参考回答那个思索问题的第一题。好，第四个意象就是圣殿重建的意象。好，在这个里面他就第一次讲了哈，他讲说神的意象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好，这个多长多大啊？就是有东西再出来就表示什么？神纪念这件事，看重这件事。好，就日子啊这些东西哈、啊，只要有写得很清楚的都是神看重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读下来的话，好，就在朝北的屋子是干什么的呢？在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所设立的，这些祭司是利未人中撒都的子孙，只有撒都的子孙在那个时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的。那个朝北的这个屋子，朝南的屋子是看守殿宇的祭司，朝北的是看守祭坛的祭司，朝东的门还有朝东的门，朝东的门是神荣光从东而来，所以在那一天那个东门是很重要的门嘛，他们在那边拜日头，那个东门是神荣光从东流出来的这个门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然后他看见了这些，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第四个异象结束的时候，他所能做的只是我就俯伏在地，跟他第一次见到异象的时候一样。但我们记得哈，结果就是他俯伏在地。所以在最后的一个意象里面他也啊这样子安排哈。然后他说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啊远除啊邪淫，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我就将殿的规模样式 出入之处和一切的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所以都是有条件啊，都是有条件的哈，要为自己的罪孽惭愧，神就在你们当中。好，我们不能再讲一讲了，一下四个讲完了哈，大家稍微有一点，你回去啊，你在每一个意象稍微想一想，好，就是有一个步骤在里面。好，第一个意象是神他自己啊，他要彰显神的作为在里面，神自己，神作为。第二个，因为误会，所以神就离开了。第三个，神的怜悯，他会使枯骨复生，将灵放在我们的心中，有灵我们就要融合，跟我们的信心调和，把行为拿出来，神就在我们的里面彰显他的荣耀，圣殿重新复活，在列邦之中，在你周围的亲戚朋友里面，好，他们就看见神的荣光在你的身上。好，以西结预言的特色，他不仅有预言啊，就 stable， 然后呢，他还有行动出来。我们先看他的预言。好，这个呢，这我章节写在后面，你们可以回去看。啊，这圣城，这圣城就像葡萄树。啊，圣名叫耶和华的妻子。啊，然后威武的鹰像是什么？嗯，看啊，大卫王朝就像母狮。然后他再讲了一次葡萄园，然后有审判的剑，两个城，这两个名字代表两个城，就是那些惹怒神的城，一个是撒玛利亚，一个是耶路撒冷，然后毁灭的火锅。所以我们这样子啊，你看我把它写下来都有一个程序写下来，15章到24章行动，哈，以色列预言的行动，这个以西结啊，就像是一台戏，因为他们不听，所以呢，他很苦啊，他就把神的这个话，就是说，借着他的行为，活现在他圣名的前面，哈，所以在这个的里面，以西结的行动在墙上画耶路撒冷，它表示什么呢？神会被他们的城会被围攻啊，然后他向左侧390天，真累啊，然后向右侧又40天，然后41天当一年啊，所以这样子一个像以色列，一个像犹大啊，这就是犹大犯罪以及受罚的日子啊，然后呢吃被掳的食物。然后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时候，饥荒要产生，饥荒的时候他们吃的比较少，本来神在里面他们可以吃很丰盛啊，可是在这方饥荒就吃的少了。然后那个剃头分头发，彻底的审判，在审判的当中依然有渔民，只有少部分人存留啊，然后在墙上挖个洞，带物件逃走，就表示被掳的事情已经成为事实，好，百姓要预备了。好，在十字路口上画上巴比伦军队的路线，强迫王要摇签决定选哪一条路走，神会决定巴比伦，表意义哈，表示神会决定巴比伦军的行动，神依然掌权。然后因为耶和华的圣殿从耶路撒冷离开了，妻子死去，他们表示他们神眼中喜悦的选民，他们本来是神眼中啊看为喜悦的这一群人会死亡或者是被掳，所以在他的这些预言的里面，在行动的里面，他讲了好多好多啊，就为了这些背叛的子民呢，神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所以这个是 他所有的事情对犹大国预兆凸显了什么呢？就是犹大陷入这个处境，是他们不服侍吗？不是，是他们什么？他们的服侍在神的眼中看为没有价值。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讲这一段，我上一次跟你们说了在这一段我们就讲这一段，因为时间我们就讲到这儿。说神荣耀的回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神子民灵命的复兴。这些虽然是预言，可是呢在新约的今天部分已经实现了嘛，神的灵已经来了，对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再一次肯定，神到了那未来再来审判的时候，人是如何，神要做什么，神一定会做，神一定会做。就像在以西结那个时代神所预言的，今天已经成型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圣灵已经赐下了。虽然他们不知道，可是今天我们知道了嘛。所以这个呢虽然只是部分的呈现，可是以后虽然我们知道不知道，可能以后的人他就知道了。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推理当中，我们就知道神讲了他一定会做。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幔子裂开了。神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到他的面前。失丧的他一定寻找，他一定领回，他一定尝果，他一定医治。只是肥壮的，肥而壮的，在世界上肥而壮的，他必除灭，因为他骄傲自大，他不需要神而且他要秉公牧养他们。这些我们就知道神可以做什么。如果你想要神医治，你就祷告，神会给你指导，指向方向。他会秉公牧养，所以在这个的时候，不仅神慈爱，神也公义啊。所以在这个里面，神到了后来，他要将绵羊跟山羊分开来，对吧？我上次有讲，到底绵羊山羊分开来实行审判是。基点在什么地方呢？基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马太福音，弟兄姐妹你看了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6章，以及马这一段公羊跟民山羊的分别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31-46节那个地方。山羊讲的话跟绵羊讲的话都一样，神对他们讲的话也相仿，都是讲一件事情，可是在这个的里面就给他分了。为什么分了呢？就是你去看那段经文的里面，他讲了一件事，这个福啊，这个福就讲到登山宝训的福。登山宝训第一件事就是什么？虚心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有这个连结。然后再过来我们就看见在这一个36节神应许的复兴，刚才是神审判的降临，第二个这个神审判的降临的这一段，百姓罪孽这一段然后再过来是神应许的复兴。在这边神应许的复兴一定会成就，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神要做什么，我必收取你们，我必洁净你们，而且他要赐给你们一个信心，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刚才我们以西结书希伯来书讲了，我们这个信心要跟什么神的话联合所以当罪恶进来的时候你要把它赶走，抱怨进来的时候要把它赶走， 这是你的责任吗？好，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是人的责任啊，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所以不要害怕，只要凭着信心做。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如果我们遵行神的话，对他有信，他就使我们的生命丰盛，我们就真的知道这个道啊，真理是什么？真理不仅是文字，它可以护卫，它可以医治，它可以尝果，好，这些东西我们也不会遗失。到那一天，公羊山羊要分辨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现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了。像保罗说什么，我当跑的路我都跑尽了，所以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不是讲虚话的，他看见了，因为他看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都跟神呢吻合了，所以呢他知道必有那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他说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这个是神的心意，神已将这个能力给我们了，做还是不做，行动出来还是不出来，完全在你。你们必追想你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所以在这个的里面，当我们走过这些的时候，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又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不配，就是谦卑的开始，又看到自己的有限，所以呢你才会有爱心呐，所以你才对别人多包容，才不会跟人争竞啊，要去击打别人，因为你谦卑了，你看透了，就说那有智慧了啊，你就把神放在神的地方，把自己放在自己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讲完之后呢，又枯骨复生，筋肉皮全部都放在一起了，就 make it whole， 我们就回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尊贵的样子。所以以西结书里面也有几个缩影哈，缩影都是指向复兴。所以呢一个缩影是在28章，一个缩影是在37章啊，复古枯骨复生，一个缩影是在39章。所以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了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就会顾念我们，我们祷告就蒙他应允，不仅垂听啊，也蒙他应允，我们就实际的经历神是活着的神，神是怜悯的神，公义的神，我们心中也没有惧怕，好吧。今天我们要早一点结束哈，所以呢刚才你们要讨论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跟我们生活上有关系连的哈，就是这三个问题。人类苦难最重要彰显的是什么？神为什么，神是慈爱的神，神为什么要让 这些不顺临到我们。好，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将你自己的圣言放在人间你也将这个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的是彼此的调和，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神，你的话语既出就不会突然返回，也求主你保守我们，使我们一生都做蒙你喜悦的人，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有信有望有爱。求主你继续看顾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门。